北京时间10点整。 三伏枯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从此河边沙盘戏，路灯底下叫三家，街上平地羊肉摊，喝点毛豆小凉快。左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乐乐圈，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盆脸。 夏季养车找魔盛，魔盛让空调更清凉，动力更强劲。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真的柠檬，富含水溶性维 C， 娃哈哈 C 驱动 ，Gen C 真柠檬，年轻 C 驱动 ，C 驱动动不停。 欢迎收听876资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下午宣布，自今天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有针对性的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此次央行降息意味着百姓以后去银行存款利息会减少。举例来说，10万元存银行一年定期，原来的利息是2250元，现在的利息则是2000元。不过存款利息降低的同时，贷款利息也会降低，对于购房者来说无疑是利好。比方说贷款100万元20年，每月还贷可减少141元。本市目前最贵的自住房项目恒大名都自住房项目昨天开始选房，在选房第一天，前3000户家庭就已经选完所有房源，提醒后续家庭不必再前往选房地点。昨天受解放军报新媒体邀请，20多名网友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仪仗队，亲身感受仪仗队官兵的训练生活。据介绍，这是三军仪仗队首次向网友开放。北京市近日将出台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文件，其中将在街道体制上实行新举措，包括交通、城管、计生、民政等领域在内的各类协管人员，未来将逐步推行统一归入街道办事处管理，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对协管员队伍进行业务培训指导。以上资讯是由静巧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符合区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扩散条件较差，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好，易感人群出行要注意适当防护。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轻雾，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小叮当，车辆故障需要拖车绳。 变。 小叮当，车辆没电需要拿电线。 变。 你怎么什么都有？ 同仁保时销车险，满额就送公积金，必要的他全都有。 仅保时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基本行驶畅通。北京文艺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听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前不久呀，我和北京市少年宫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以及丹麦爵士茶四重奏的音乐家一起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为小朋友们献上了一场欧洲经典童谣宝宝音乐会。 在排练演出的间隙呢，我采访了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指导老师王春妹老师。春妹老师您好。 小怡姐姐好。 春妹老师，我认识您已经有好多年了。当时呢，我刚刚从事儿童节目主持人工作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说，北京市少年宫，如果你想了解合唱团，你就去找王春妹，春妹老师。那您从事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呀？ 我在少年宫今年整整30年，我从事合唱团的工作有27年。 那当时一毕业就分到北京市少年宫工作了。 对， 那您是学声乐的吗？ 我是学师范的，不是学纯粹学声乐的。就是过去我们在师范学校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把我们当成全科老师来培养的，就是语文、数学，就是你能教语文教数学，甚至可以教体育啊，教美术。我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特别喜欢音乐啊，我的音乐老师呢也很喜欢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呢比较有才能，所以我就经常在课余时间老师给我吃小灶，可能我自己吧也有一些天分哈，所以在音乐方面的成绩也比较好，然后我就分到了少年宫啊。但是我分到少年宫呢并不是那个因为我音乐好啊，是因为我们呢这个少年宫呢缺一个要搞群众活动的老师，我是不以着这个名义来分到少年宫的。 那刚刚到了少年宫，您主要就是做这个群众活动工作，那都做什么呢？ 我的那个主要负责全北京市中小学生的红五月比赛，也就是说现在的叫合唱比赛啊，还有中小学生的艺术节，我主要负责这个。上半年搞红五月，下半年搞艺术节啊。除此之外呢，两年一届呢，我还搞过校外的公家汇演。 什么叫公家汇演呀？ 公家汇演就是少年宫、少年之家的汇演。 后来怎么就专门来做合唱团的工作呢？ 后来呢，就是我们的少年宫的老指挥家叫钟维国啊，这是我们单位的一个特级教师。那个时候呢，他岁数大了，60多岁了，已经面临要退休了。后来这个老师，他身边呢缺个助手，然后领导呢就考虑说，把这个小姑娘派到那儿去吧，因为她本身就是比较喜欢音乐，有这方面的才能啊。甚至少年宫呢也有很多老师就呼吁说，怎么能让这么有才能的老师，就是搞音乐那么唱那么好，唱歌唱那么好的人，不让他去干专业，让他每天去搞活动呢啊。所以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钟老师又要人，这么领导呢就把我给派到合唱团里呢。这一干呢就是27年。 而且这一干27年呢，干出了很多的成绩哈。我们知道北京市少年宫的合唱团，可能就是在这27年当中，他的名声越来越大。那参加过很多影视剧的这样的演唱，而且还到世界各地去演出。 我们的合唱团呢，应该说历史非常悠久了。到2016年的1月1号，就整整60年了。 60年啊！ 对啊，整整60年啊！所以今年呢，我们的合唱团就是在年底的时候要搞大庆啊，要搞一个那个专场音乐会。我们的那个整个的大团里面，最大年龄的团员是60多岁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少年宫的这些小朋友啊。 27年里面，您给孩子们教他们唱歌，给合唱团的孩子们来排练，花去了您很多的时光，包括业余时间、工作时间，那就不用再说了哈。很多的业余时间，您都会扑在孩子们身上。 我觉得我这几十年，我不知道哪天是我的休息日。我觉得我最踏踏实实的放过一次假，就非典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家都不上班了，我们合唱团也停排练了，我们大约休息了3个月啊，那个时候真的什么也不想，就放假了。除此以外，没有就是踏踏实实放过假，因为我们一到假期里的，我们少年宫跟学校里面是反着的，比如说学校呢是7、8月份放假。我们少年宫是6月份放假，可是，一到6月份放假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筹备我们7、8月份的活动，因为暑假是少年宫的黄金时间，所以很多很多的活动演出，包括我们去外国的厨房演出，都是在7、8月份中完成的。所以我们的6月份，我基本上就全都交代了。之后呢，我们有一个8月份，学生们快开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以有一小小的放松的时间，可是这个时间呢，经常也是被未来又要搞的一些什么演出就给耽误了。所以我就常年呢，就像我不知道我白天是什么，是我们老师啊，就是应该是弹性工作，不坐班哈，就不需要必须几点到少年宫去上班，但是呢，白天要处理很多的合唱团里的一些事情啊，还有少年宫的必要做的事情，然后晚上呢就是要做很多案头工作，比如说背谱子啊、背课呀，还有打谱子，就把很多谱子要给它整理成五线谱啊。那么现在呢发达一些了哈，可以扫描可以就是有很多可以处理的方法，可以简单一些了。那之前呢我还刻过蜡板。 哦，您不仅手抄还要刻蜡板。 对，在很当年，就是在我刚刚工作的那个年代，90年代以前，80年代的时候，就是要刻蜡板啊。我跟张益达老师，他以前在我们这工作过，我们俩人对着刻。他说我们一老一小，每天他在他家里刻一份，我在家里刻一份，我们俩就是为了每个礼拜就要为下一周就要刻这么多谱子。 在27年里，您一定有特别多难忘的事情哈、啊，您给我们讲讲，就让您特难忘、特感动啊，或者怎么样的？ 哎呀，这一下问我，我还真是不能马上说得出来，因为我觉得好像太多了，一太多了以后吧，也就 也就不知道哪一件事儿就能让你特别特别感动了。我想我们的孩子吧，在我心目中当中更多的是群体现象比较多啊，因为我自己呢本人没有孩子， 嗯， 所以我呢就把这个所有的孩子好像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了啊。我有时候还感觉我就像一个大的家长啊，尤其是带着孩子们出去的时候，我呢就是指挥着我们的大的孩子，领着我们的小的孩子啊，让他们在一起呢开展工作啊，然后一起排练，然后一起演出，我就觉得特满足。现在让我马上说出某一个人的形象来吧，我还真说不出来，真的。 嗯，几年前我们北京少年宫多少年庆祝的时候，像姜昆老师也来过哈，庄则栋老师对吧？ 嗯，蔡国庆呢，他是70年代的团员。那跟我其实我们岁数差不多，所以我呢就那个没叫过他啊。 但是您就是他来过咱们市少年宫吧？ 他来过， 嗯， 他自己也说过，他就在我们少年宫学习过啊，还曾经有人采访他，他也说了不少。后来他还说他还去过少年广播， 嗯 啊，所以他两个团都待过啊。就是我们的合唱团里头有那么一两个孩子吧，就是他们现在。就是从小在这里也长大了哈，然后他们现在还一人也从事这个合唱的工作。你比如说现在的国家大剧院的合唱团的助理指挥焦淼， 哦， 他小时候就是从小在这个合唱团里长大，然后后来大了以后呢，他就上了中国音乐学院啊指挥系， 嗯， 然后读的本科研究生，在他读本科的时候就一直就不来帮我们工作了啊，然后他现在呢也那个去国家大剧院去。等于正式的当指挥去了嘛啊、 嗯， 还有呢，比如说我教过的那个学生跟焦淼他们差不多大的呢，有一个叫寇静妍的啊，那个孩子也是，他从我们少年宫一年级就来，一直唱到大学毕业。 哦，唱了那么多年啊。 嗯，他一直唱到大学毕业、嗯、啊，然后他现在呢在大学里面当老师，然后因为他也是在那个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里毕业，然后读的研究生， 嗯， 现在在首医大当他们的合唱团的指挥。 嗯。